欢与我，终于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是恨，每一丝痕迹的想起，别开心宁愿喘息，你话里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你像天鹅的宿命， 我不要搂搂抱抱，我要安静不被打

the things will go my way.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太无聊， 阿妈老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高慧君和迪克牛仔共同带出的《弄丢》，钱晓东演唱的《爱情陷阱》，伍思凯演唱的《整个世界的寂寞》。 着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我像密密画满的记号，总是混乱眼中，但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我入眼睛光景大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得做圈套，贪作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手，搂着我说真的爱我，眼神却在敷衍我。脸上你的变容易牵挂，是幸福还是一种惩罚？患得患失我担心害怕，你让爱情在别处发了芽。谁能对爱期望不久？谁愿意活在谎言背后？不能爱心宁愿高丢。 Let you go, let me go, 我放手。真心被我懂，我真的看透，而眼泪不再回火、oh, oh. 对错随你说，我不想反驳，一颗心只想解脱。 No, no, no, 脸上你特别容易牵挂，是幸福还是一种惩罚？患得患失我担心害怕，你让爱情在别处发了芽。谁能对爱期望不久？这段情只是平平凑凑，你无心又何必挽救？ Let you go, let me go, 不回头。